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线军人、画家谢尔盖·卡特科夫眼中的战争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通过119幅珍贵画作和历史照片，感受岁月无法湮灭的无声硝烟，共同怀念那些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献身的中白两国英烈，永远铭记两国人民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丰功伟绩。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大唐风华展览昨天开展，这次展览也是国博策划的国内交流系列展览之一，展出的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精选自陕西历年出土的唐代文物，是盛唐发展水平的代表性物证，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全方位展现了盛世大唐的绝代风华。展览持续到11月3号。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照片200多张，来自全国的200多名摄影爱好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巨大变革的展览，一个关乎中国人命运的展览，一个引领观者走到历史深处的展览，一个让图片开口说话的展览。展览免费，持续到本月12号。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通过展览中各阶段的山水画作品，正好可以一路欣赏齐白石曾经看过的风景。本次展览会一直持续到本月23号。梨园艺韵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行，雕漆、精绣、脸谱、盔头、皮影、风筝、面塑、泥彩塑、剪纸等40多个民间艺术门类的240多件展品，展现出民间工艺美术与梨园艺术并蒂情深的缘分。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研究性保护修缮工程昨天开工，在历经了2年多文物记录、撤陈、修复、古建筑勘察测绘以及匠人培训工作之后，这座清代8位皇帝的寝宫将正式进入修缮工作的实施阶段。修复完成之后的养心殿将在2020年对公众开放进行原状陈列。9月份是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诚信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月期间，市商务委将组织开展失信惩戒、寸步难行、信用交通、抵制不合理低价游、明明白白去旅游等10多项主题活动。9月1号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新推出4项便民措施，包括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出入境证件签发时间缩短到7个工作日，为有紧急办理签证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外籍申请人提供便利。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北京周边的热门民宿基本上从中秋到国庆的假期时间都已经被预定一空，而多家旅游机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已经进入国庆出境线路的预订高峰，欧美等长线产品已经预订80%以上，国庆第一天前后出发的长线产品基本上也已经售卖一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防晒勤补水。此外呢，花粉浓度整体升到了一个偏高的水平，敏感人群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啊？ 嗯， 就是很多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 就比如说我就是学这个播音的嘛， 嗯， 这朋友就问，哎，你像你们学播音的跟学相声的这些基本功什么的一样不一样？ 一样啊。 对啊，我就跟他说，就像我们平常哎相声，我们经常听到里边有什么贯口那报菜名什么的， 嗯， 我们也练啊。 对呀、 啊，比如说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啊， 嗯， 这。 只不过人家比咱说的快。 是，哎，但是我也发现了，你看这个，比如说刚说这相声贯口哈、这个满汉全席，前三样全是蒸的菜。 哎，还真是。 哎，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蒸的东西它就特别的这个具有原始的香味儿？ 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同样也做文艺广播的，傍晚五点的节目， 是是是， 那个节目主要跟吃有关系的嘛。 嗯， 我们请来的很多的大厨和名厨，他们在教做一些菜的时候，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哦， 比如我们简单的说，哎，那个我们在家里炸的酱。哎，怎么好像就跟您做出来那个酱不是一个味儿呢？ 对呀， 包括说，哎，我们在饭馆里吃的一道跟豆腐有关系的菜，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头，比如说照着某 APP 上的一些做法， 一步一步来的， 好像也没有饭馆好吃呢？ 是。 后来人都提到了蒸， 哦、 蒸的这个过程很重要。以前咱们一想到蒸，可能就是把它从生变成熟， 哎， 或者以面食为主，包馅儿的为主，其实不尽然 啊， 很多都需要， 都需要蒸。 是的， 蒸出来也好吃。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住在876的直播也特意安排了一期跟蒸有关系的内容， 嗯 啊，我们请来的嘉宾不是个厨子， 不是不是、啊、 对对对，主要是设备方面的专家。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厨房秘籍系列之一。我是王伟。 大家好，我是郝阳。 当然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位厨房设备专家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今天的嘉宾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销售总监李瑞红女士，欢迎。 Hello， 大家好。 嗯，又见面了，欢迎欢迎。 哎 哎，真的，哎，瑞红，你平时在家做饭吧？ 我在家做饭了，所以你刚才说了，我有点那个，我要纠正一下，我也是个厨子。 哦，那应该值得骄傲，因为在咱们三个里头，我相信你的手艺应该是最好的。 是的，如果你都这么说，我肯定同意。 我当然是其次了。 行，没问题。 是是是， 嗯， 来，嗯，咱们先简单的先细数一下吧。当然，我先相信，瑞红，应该家里的厨房 相对做饭的设备应该会齐全一些， 比较全。 哎，对对，比如说我问问浩洋，你家厨房，比如说电器方面都有什么？ 电器啊， 嗯， 烤箱。 哎，哎呀，高级了， 高级啊！ 我真担心你说，微波炉。 还有什么？那就是微波炉了 啊。微波炉也还好吧，至少热个东西、化个东西还需要。 是，做饭的电器，电饭锅算吗？ 好吧，小家电 啊。还有什么电器呢？我想想，我得好好回忆一下那个画面，因为不常使。 嚯、哦， 对，差不多了吧？就这些。还有什么？ 你看啊，比如说抽油烟机 啊，这个有 对吧？ 那电冰箱也算是 对吧？冰箱也算，因为这都算大件的。 是是是。 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烤箱啊、冰箱啊、抽油烟机啊，这都是整个厨房当中的大件。 嗯， 当然我相信一会儿瑞红他可能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些小家电。 是， 因为以后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请瑞红来再跟大家说说小家电，比如小家电现在大家可能也比较常识，一般啊，电饭煲啊，因为它比较方便， 嗯， 然后插上电，搁了适量的水，然后弄粥啊，弄米啊，包括熬煲个汤啊，这都相对简单一些， 嗯， 包括那种特小型的什么煮蛋器， 哎对 啊，什么 料理机， 哎料理机， 嗯 啊，包括小烧烤设备， 哎呦 啊，这些都属于小家电的， 是， 但是蒸箱说心里话。现在你们通过市场了解，在家庭当中使用的多吗？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接触的一些客户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微波炉是不配的，基本上我们的客户群体选择会用蒸箱的会居多一些，因为微波炉现在首先是它加热的口感不一样了，就是颜色也会不一样，水分也都流失的，但是它蒸箱是能保证你的食品的盐汁盐味还有它的那个色调， 嗯， 所以说现在更多的人是把蒸箱拿来做微波炉的替换了， 哦，升级版， 对， 嗯， 哦，哎， 而且它会有更强大的功能，就是我要跟你们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就是说蒸箱其实它有，我就直接切入主题了哈，就是蒸箱它有一些很强大的功能，除了这个最强大就是它的美食功能，就刚才说的那个，我们之前前三的那个都是蒸的，那它为什么呢？它能保证食物的最佳口感，还有。以及最营养的价值，大家都是很清楚，蒸的东西肯定最有营养的。 嗯， 所以说，蒸箱，它基本上最强大的功能，它有烹饪的功能，而且现在的蒸箱都很智能化的，可能里面有二十几种程序也好，或者几十种程序，都是可以跟着你要蒸什么样的东西来设置。所以非常的智能了。 嗯， 还有一个就很多一些大品牌或者是高端的一些蒸箱啊，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低温的烹饪功能，就像你蒸一些温泉蛋啊，它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蒸箱，那你我相信用蒸锅是绝对不蒸不出来的。 嗯，哎， 因为它的温度是在40度左右就可以蒸出来的。 哎，真的，嗯，反正现在反正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家里头弄蒸箱的还，反正我是没见到过啊。也许有人偷摸的。然后，但是，我们去很多的饭店和饭馆的后厨，因为我们要去采访嘛，在他们的那个设备间当中使用的蒸箱或者是那种大的蒸锅，哎，非常多。 是， 而且他们平时在做某一些饭菜的时候，这个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家庭当中就是咱们的这个蒸箱到底有多大呀？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 嗯， 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常用的有一些像台面上面放的那种独立式的蒸箱，它体积很小，就跟微波炉差不多大，大家可以想象哈。还有一种就是为了厨房美观，它可以嵌入在厨房里面的，跟橱柜嵌在一起的。正常的蒸箱的高度都在450或者是600这样的尺寸，其实是不是很大的，就是跟一个烤箱差不多大，就是体积这一块的话跟它差不多大。 那同样像咱们以前说其他电器一样，那你说有这个，我相信啊，对你做饭的手艺来说一定是有所提高的。 嗯， 但是它会费电吗？ 不会电啊，它正常都不会，就跟你我们普通的烤箱啊，它比烤箱的那个耗电量还小一些的 哦， 因为它最高温度也就在100度左右。 嗯嗯嗯， 烤箱你可能还要180度啊，这样的一个温度。 那它使用复杂吗？ 不复杂，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程序设计，就是比如说你蒸鱼、蒸一些蔬菜或者蒸一些那个，它有一些功能设计在里面了，所以你只要按照它的菜单来也就 OK 了。 嗯， 但是前期当然是你要付点心思的，就是你在配料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哦，明白明白。 你可能还要，你要口感更好一点点，或者说你要味道更不一样的话，你可能还要加一些调味料啊，这个要取决于个人呢。 哦，明白了，就等于说，比如说我要蒸条鱼，我就把那个不光要放进去一条鱼，还要把比如说葱段啊、什么姜片啊也都给上面铺好， 啊，对， 然后开始蒸， 对， 这样的。 对， 他不负责给你放葱段儿。 好，那咱们从他的工作原理上了解一下啊，因为像就是传统型家庭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浩洋家，像我们家 啊 有蒸锅， 蒸锅，对，我们家也有，哎， 对对，代替的。 对对对， 啊，就比如说有大蒸锅，可以分成两层或者三层的， 很高。 哎，有小蒸锅，可能有一层的，这个家里是都有。然后会往里头，比如说可以加水啊，蒸个馒头啊、包子呀，然后包括蒸个鱼呀，就大概蒸锅的功用还是很强大的，包括热饭菜都可以在蒸锅里。因为我说心里话，我也不太喜欢使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反正使得久之后，它热出来那饭菜，首先透不透单说，就是会把一些东西变得特别的干。 是是是， 因为它把水分抽掉了。 是的，是的，所以口感不是很好。蒸锅是相反的。那咱们现在直接嵌入式的这种设备，它跟家庭使的这种蒸锅，它有异曲同工的吗？ 是吧？其实，貌似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实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讲一下一个蒸锅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在蒸完，你再回锅再去蒸的时候，你的菜的颜色肯定是变了。然后蒸包子的时候，或者是蒸鱼什么之类，你蒸锅掀盖的时候，是不是水滴会滴进去，或者是里面肯定很多水？ 对，一定是的。 所以说蒸锅它，而且你蒸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特别是在燃气上面的那种蒸锅，你可能时刻想着我水会不会烧干呢？ 啊，这个一定的， 对。然后你电蒸锅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可能它有一个水位线，你按着它水位线，可能你不会担心它那个烧干的，但实际上面它出来的效果还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可能你一到冷空气，你的包子就立马塌了。这些掀盖的过程中，但蒸箱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所以我要讲一下蒸箱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啊。蒸箱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就是基本上是密封的，然后呢它是蒸箱里面有水泵，水泵里面将水箱里面的水抽到那个蒸汽发生器里面加热，加热完以后通过蒸发器啊或者是喷嘴将蒸汽运送到蒸箱里面。所以如果说你有那种指示灯稍微看的时候，你会看发现里面整个蒸箱里面它都是蒸汽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蒸锅它是水蒸气，那蒸箱它是纯蒸汽，所以区别在这一块很大。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家在火上放的这个蒸锅，实际上是需要让火把底下的水 蒸发起来， 哎，烧开，然后相当于它的水蒸气，然后去腾咱们要蒸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机器就不是这样的了，机器就是瞬间把它这个一下就变成 蒸汽， 哎，蒸汽，就跟那个蒸锅的那个过程肯定来得更直接或者更快。 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要讲一下蒸锅，其实还有蒸箱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解冻功能。它蒸箱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或者是一些蒸箱，它会配一些解冻功能，还有一些发酵的功能，以及保温的功能。它有一个可以40度正常你的饭菜可以在里面一直保温，家里面如果回来吃饭的时候你有蒸箱的话，可以一直让它40度在这个保温的期间， 这还挺好。 这个还有一些加热的功能，就是代替微波炉这个加热功能。当然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消毒的功能。 啊，还有消毒的功能。 对，因为有些像 SMAG 的蒸箱或者是一些高端款的蒸箱，它有自带一个消毒功能，是针对婴幼儿的用品来做的消毒功能。 啊啊、 哦，就等于用那个蒸汽的那个高温把它东西消毒了。 对，就是有一些奶瓶啊，哦、或者婴幼儿入口的这些餐具啊，都可以拿蒸箱来蒸的。 哦、 啊，所以它能起到一个强大的消毒功能。 哎，这个还不错， 是， 这个我头一次听说 啊，我们稍后可以再了解一下啊，先进一段广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哎呦，蒸锅，蒸箱，还不 蒸 箱， 蒸，哎，咱们还是。要离开传统的那一下， 是是是是是。 嗯，不过刚才听瑞红介绍了这些以后，真的还是眼前一亮，还没有做到眼前一黑。哎，在说明书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使任何东西都会很认真的看说明书。 嗯，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功能，我相信在说明书当中肯定会一一的列举出来。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希望的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如果它专门有一个 menu， 就比如说，好了。我们这些啊，除了有消毒啊、保温呐、啊等等这些功能的同时，好，我给你列举出，比如说烧烤涮几种菜单，大家就按照这种方式 什么东西一克，什么东西两克，好，配好了，啪往里一放，类似这样的菜单，如果要有那样的东西就更好了。 嗯， 就适配于这个蒸箱来说，它有很多这个菜的制作方法。 对呀、啊，对呀、啊嗯， 对对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像一些蒸箱啊，它会有后面会有一些，就像你说的使用说明书也好，它会附菜谱的。 嗯， 会有的， 会附有的啊，会有就附菜谱的。 啊，哎，那你能简单说现在市面上的这种蒸箱，大概比如说最便宜的有多少钱，最贵的有多少钱？大概得差多少？ 哦，我觉得这个差价就大了去了。 啊、真的吗？ 对。 但是大小都不一样吧？ 大小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是家用的吗？ 是这样的，都是家用的。嗯、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就涉及到蒸箱，市面上目前出现的蒸箱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纯蒸箱，就是只是蒸的功能，还有一种是蒸汽烤箱，就是蒸烤一体机，它既有蒸的功能也有烤的功能，这种在目前在一些家庭里面它还是也是比较多出现了。 那会不会简单理解成蒸烤功能的这个是更高级的一点？ 嗯，可以这么理解，它既可以有蒸也可以有烤，特别是一些你要烤制一些特殊的蛋糕，需要有那种水嫩嫩的感觉的那种，它必然要需要有这样的烤箱来， 又 要在蒸在烤的过程中要释放这种蒸汽来补充它的那个，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明白 啊。 哎，那比如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当然我相信产品应该有很多啊，就是各种牌子的，比如什么浩洋牌的、维子牌的，有很多。哎，最便宜的大概有多少钱？ 最便宜的可能几千块钱吧。 最便宜的也要几千块钱。那贵的还 不 得、 那也 不 能太便宜， 是是是， 太便宜你敢使吗？ 我真不敢使。 那就买个电蒸锅算了。 那贵的是不是也得有也几个了得？ 贵的可能普通是市面上相对比较多的，像进口的一些品牌，大概的价位在2万多到4万多5万多都有， 但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大小都是差不多。 它会是标配的吗？就比如说好了，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只要说到蒸箱，大概的规格都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欧洲进口的尺寸都是固定的，就是标准的尺寸。 哎，国产品牌有吗？ 国产品牌也有啊，像现在很多国内的一些品牌也开始在做了。 哎，那比如说像我跟浩洋这样的蒸箱小白 啊， 因为家里没有嘛，如果要说想入手的话，你觉得入门级的

对， 嗯，包括家里来朋友啦，啊，你大显一下厨艺呀，使用上全套的厨房的这些设备啊， 嗯， 哦，就让朋友大跌眼镜。 然后朋友走了之后收拾起来， 有洗碗机、啊、 有洗碗机。 哎，对，其实我要是我说个题外话，比如说家里来朋友的话， 嗯， 我一般不会说我给你们打点身手，在这朋友那边我会说，哎，谁今天要来，行，你来你坐，哈哈，我给你提供场地、 啊、备料， 对，我给你提供场地和这个器械， 嗯， 我不做，哈哈，你做我吃、嗯、这样啊、 哎、其实这个只是一方面，当然咱们说的都是题外话，因为比如说按照国外也好，包括现在在国内也好，很多的朋友因为周一到周五都是工作生活啊、很忙，然后节奏会很快、 嗯、 然后一到周末了，比如说就想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weekend、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不是去串亲戚，一般就是比如说请朋友到家来一块聚会， 嗯， 然后聚会有可能从中午一直到晚上，所以在家里做饭呐、啊、聊聊天啊，嗯，可能这个慢慢慢慢以后都会变成一个常态或者一个惯例。 是， 比如说啊，今天这个周末去浩洋家，下个周末去我们家，然后也不会全累你一个傻小子。 是、 嗯，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分工嘛，比如说好了。你们几个专门看孩子， 哎， 然后我们几个主要做饭，但是呢，你们家里如果有备的一些，啊，比如说，哎，你老公做烤鸭特别好，行，带一只。哎，你老公可能做凉菜特别好，行，拿一盆。 是， 哎，这样都拿来，然后摆一桌子，然后你再做几个拿手的，哎，就 OK 了。 就是吃起来也开心。嗯、 是的，是的。 嗯、 好，咱们再说回到蒸箱上啊，因为在刚才节目的最后。第一，我们的瑞红有一个没有说完、 嗯、 说虽然它的规格大小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嗯、 但里头的容积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蒸箱有两种，一种可能目前市面上面是两种居多，一种是水盒，它那里面水盒是可以看得见的在蒸箱里面，还有一种是内置的隐藏式的水盒， 哦，就是看不到的、哦、 看不到的，所以一般是有水盒的，它的容积量要稍微小一些，看不见的像那种就是一带一根吸管的那种隐藏式的水盒的那种，一般容积要比较大要大很多，而不是大一点点。 明白、 就像史麦格有一款蒸箱应该是可以达到50升的毛绒机 啊、哦、这么大 对，因为它是只有一根吸管，然后上水跟下水都是回水啊，叫回水，都是智能的，就是你要蒸什么样的程序，它会自动显示我要蓄多少水进我的水箱里面， 嗯， 然后这样子一可以避免就是我过多里面水在水箱里面，你忘如果说不记得把它拿出来的话， 嗯， 其实还是容易滋生细菌的。虽然说一些高端的蒸箱它还是会提示的，就是说提示你要把水盒给水盒里面的水拿出来的，嗯 嗯，好，那但是就是无论是显示的和不显示，也并不代表说这样的就好，那样的就不好， 对， 是这样的意思吧？ 嗯，对， 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说说咱们在使用蒸箱的时候得注意一些什么嘛？ 嗯 嗯，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可能有一些消费者啊也会说，哎，我蒸箱的时候我是不是要离得远远的？ 对呀、 啊，它的那个玻璃是碰不了。其实不是的，就是有一些像进口的一些蒸箱，它基本上的玻璃啊都是建筑玻璃，所以跟烤箱一样的性质原理，基本上都在40度，不会超过50度的温度，所以是完全可以触碰的。 嗯， 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说到蒸箱注意事项，就是它的打理问题吧。有些人会说，哎呀，那我的蒸箱是不是不好清理啊？其实不会的，因为蒸箱里面基本上都是蒸汽。你可以想象吗？就是里面都是蒸汽，能有多少脏的东西？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可能会有水珠，蒸箱内壁可能用完以后会有水珠。 挂壁是吧？ 挂呗。对，就像你说。但是所以你使用完以后要注意一下，就是要么你把它门打开让它风干，要还有一个就是你拿抹布稍微擦一下，就顺道把蒸箱里面也给清理一下。当然这个要提醒一下，不要太烫的时候 去 把它擦了， 对对对， 要不然会烫伤了。这个肯定是会稍微注意一下它有遗漏的这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蒸箱就是， 它有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会提示除垢。 是水垢吗？ 对，会水垢，就你再怎么样的水的话都可能会产生水垢啊。所以说真香它会有自动提示功能的，好的真香它都有这项功能。 嗯， 但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柠檬霜这种去除垢，然后它按着它的那个程序运行完以后就 OK 了。 哦， 嗯，也是非常简便的。 好， 嗯， 哎，那比如说里面使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里面使的不能是塑料的啊，这里面不能够使纯铁的啊，它一定会生锈，就类似这些餐具的要求会有吗？ 嗯，其实是这样的，正常的餐具像一些玻璃器皿啊或者什么这种， 嗯， 只要它提示像微波炉这种可以进去的话，因为蒸箱有低温蒸也有高温蒸，所以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温度，所以对餐具这块，但是尽量不用塑料的吧，因为我觉得塑料毕竟对人体也不见得是好事。 嗯， 应该不会像微波炉那么的就是要求严格，就这个不能进那个不能进 啊。对， 对， 它不会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对， 但是你再加了一些我就不建议用什么密封的这种塑封袋啊这种进去。 明白。 那我建议还是把它拿出来放一个容器里面进去蒸，这样子会跟人体会更安全一些。 明白。 嗯，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刚才呢让瑞红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使用蒸箱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嗯， 哎，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吗？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蒸箱都是相对比较好打理的。 嗯 嗯，就是其他的我觉得倒是不需要太注意的，就是你按着机器上面的说明来就 OK 了。 嗯，好，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来，那我追问几个，因为刚才瑞红提到了说蒸箱嘛，它肯定是通过水的。 对对对。 然后那这个水是有标注口，你从这个口里头倒，还是说不用我们这个内嵌式的，你直接从后面走管子就可以连到你家里的那个水龙头上，是哪一种？ 刚才不说了嘛，就蒸箱它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水盒，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然后你倒点水进去， 然 后再把 它 推进去， 放进去， 就 OK 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呢，就是它的容积量可能要比较小，而且你的水盒要记得倒出来。 明白。 还有一种就刚才说的，就像你说的，它其实是有一根管子，然后你只要拿一个水，它有配一个容积，然后里面倒水，水完以后那个吸管放到水盒里面，就是那个容器里面，它会自动吸水进它的隐藏式的水箱，然后用完以后，它会再提示你里面要把水放出来。 哦， 相对会更减少细菌的滋生，因为它会报警提示说你要 该换水了。 不是换水，就是要把它拿出来。有这项功能。 好，哎，那它平时维修保养会很麻烦吗？ 嗯， 因为我想就是现在家里使用各种电器，大家愿意用这些东西，而且也愿意尝试，但是就怕很麻烦，它会很麻烦吗？ 不会啊，因为正常进口的话它的维修概率很低，这个倒是真的啊，就是概率很低。另外一个使用方面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即使再说你真的是遇到不会的话，你找你买的厂家或者是一些供应商的话，他也有一些这样的售后服务，可以立马就可以打售后这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掉的。 嗯，好。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咱们不再跟瑞红一块聊天吗？反正我觉得瑞红刚才说的那点特别好，因为你比如说拿微波炉来说，因为它就是一个托盘嘛，你无论热什么都得一次一次试。 是 一次一次，2分钟，1分半，